那好，好哦。今天来上课，大家有没有很痛苦啊？空气湿湿黏黏的。我在家的时候觉得说，天哪，助教一直说要放假放假，我怎么不放假？结果走出来才发现说，在家里面这样待着，其实身体都闷住了，就出来走走反而比较舒服啊。我个人是这样子想，不是后来才发现的啊。那么，我们上个礼拜还没有讲完这个，道家啊，庄子的道家对于愤怒的处理。那么，这个庄子的道家对于愤怒的处理这件事情呢，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个第四点跟第五点啊，其实几乎是同一件事情，所以我想，这两个点我一起讲也比较好，因为他们在庄子里面是，同一个篇章啊，养生主里面的。那么庄子的这个第三篇养生主呢，它的标题的意思是要我们要养好自己生命的主宰啊。那当然自己生命的主宰大概就是指我们的这颗心啊，或者是这个灵魂的自己，而不是养这个周边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的经济状况啊，或者是一些外在环境等等的事情。那么那在养生主这个篇章，我觉得庄子他是用庖丁解牛啊这个故事当做一个最主轴的例子，就是讲说一个屠夫呢，他在分解一条活的牛的时候，他如何可以把他那一刀下到出神入化啊，就是就算是那种有很多的经络纠结的那种很小的骨头缝，他也可以轻松的一刀挥进去啊。那这个游刃有余这句话就是从这里出来的，他的在那么小的缝隙里面，他的刀刃还是可以在里面玩的。那么那这个养生主这个篇章的扩充呢，就是后面这个外篇的达生篇啊，就是我们如何让自己的心力在自己非常有兴趣的方向能够不断的增长啊，终于有一天我们的心力增长到一个足够的程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放下我们的头脑。所谓的头脑，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当我们心力还不够的时候啊，面对一件事情，我们搞不清楚它的真实状况，我们也不太确定怎么做才是对的，这个时候我们就会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可是如果有一天我们的感知力跟表现力都够了，那就可以到达不用想的一个情况，那这时候人就没有烦恼了。所以在庄子的逻辑里面啊，当然是非常非常推崇人的心可以进展到一个状况，是我们终于可以没有烦恼。可是这个没有烦恼的状况的达成呢，是借由不断的长养自己的心力而慢慢走到的，而并不是好像说我们知道我们理想是一个空空荡荡的头脑，所以现在开始就要什么都不想啊，并不是这个样子，就是并不是要制造一个好像什么都没有的头脑啊，而是要能量充满到我们面对什么情况都可以很自在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自然而然不烦恼。那么因为这两个篇章的主旨是往这个方向啊，所以可能呢我们在阅读这个养生主跟达生篇的时候，我们会比较容易看到说如何做一个达人，如何变成一个很厉害的人。但是呢在这个变成厉害之前的基本功啊，我觉得还是要回归到上礼拜提到的这个佛法里面的第一道的正见啊，也就是如何能够学会承认事实，如何能够在生活里面好像把自己的力量啊尽量的放到感知力这一边来，这是一件非常要紧的事情。像那这个庄子的这个养生主里面的庖丁解牛啊，他讲到这个庖丁解牛，他这个庖丁他如何，他解释他如何能够把一头牛分解的那么好的时候啊，那他的一个论点就是说最重要的是要因其固然，就是说我在一刀砍下去的时候，我必须要尊重这个牛的关节啊、凑理啊、骨头啊，就是这样长的，就是它原原本本就是这个样子。那当我能够承认这个牛它的的确确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东西的时候，我才会找得到能够下刀的那一点，就是 最省力也最正确的那个点。那么那这个东西呢，我说因其固然，我后面括号写因循啊，这个因循苟且这个说法像我们现在讲不好的状况，可是呢在庄子的原文里面的这个因循的原则是非常要紧的，就是要尊重事物它就是那个状况，那英文叫 let it be 啊，就是这个样子，它就是这样，我们先尊重，就是而不是因为我们现在人的头脑已经养成了一个不好的习惯了，就是一旦发现哦，我们希望的状况跟现实有落差的时候，我们就会因为那个落差而觉得说，哎呦，你怎么不好一点，你怎么不用功一点，你怎么不聪明一点，你怎么不更爱我一点，等等等等的，而忘了承认事实这件事情的优先顺位是高于我们的自己的那些说是愿望太好听了，不如说是幻想，这要优先于我们这些期望的。就是我相信这个市面上如果有一些公司管理的书啊，在讲到如何达成心愿的技术的时候，我想很多书都很强调一件事，就是你一定要先了解现状，才能够去一步一步走到你的愿景。那当然最代表性的著作，最特别强调的是那个弗利茨写的阻力最小之路这个系列的书。那么但是如果用一般家常的例子啊，就比如说我的那个表弟的太太，她是学厨烹饪的，那有一次她回来台湾，有人跟她提到一个 case， 说你愿不愿意接这个 case 设计一家怎么样怎么样的餐厅啊，怎么样，那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工作的肥缺。那结果呢，我的表弟就有一天在跟我表妹聊天的时候说，我的太太现在已经疯掉了，就她完全的陷入一种混乱的心情里面。那时候我就问说，哎，那为什么这个表弟妹会陷入这个混乱的心情呢？后来听一听才发现，原来啊，她是常年住在美国的，所以偶尔回台湾接到这个 case 的时候啊，她根本对于台湾现在这一类的餐厅是怎么样的状况，或者他们要就他们如果要成立这样一个餐厅，他要面对的是哪些业界的对手，或者他们的成本如何啊，支出如何，利润如何，就是他所有的现状他都无从把握的时候，他想一件事情是非常痛苦的，就几乎是一想就会起情绪，一想就会起情绪，陷入非常焦虑的状态。所以虽然说成立一家餐厅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愿景，但是在没有把整个现状掌握清楚之前，任何愿景都是不能成立的。那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所以我曾经遇到一个上司啊，他跟他的，我觉得这个上司有趣的地方是，我并不认为他是一个个性很完满的人，可是他跟他的先生十几二十年来相处都还不错。结果这位女上司呢，她说了一句话，他说其实结婚的诀窍就是在你嫁给他的那个当下，你就要觉悟这个人一辈子就是这样了，就是你不要期待你婚后可以如何改造他，你要承认说如果这个人一辈子就是这样的话，我要如何跟他经营一个家。如果能够先承认这样的事情，你嫁出去的时候，你知道他有这样这样的优点，也知道他有这样这样的缺点，而他的缺点你一开始就已经有包容的觉悟了。他说这样子的话婚姻就会走得比较轻松。那可是我们在跟人相处的时候，我也曾经看到一些恋爱故事，对不对？大家都是在谈恋爱的过程里面就已经，你怎么都这样，你怎么没有这样，对不对？就有很多很多的抱怨了，就忘了承认一件事情，就是说可能你的男朋友一开始就是完全没有兴趣孝敬你的父母的，对不对？或者是你男朋友一点都没有想要帮你多做这些什么开车啊或者拿东西的事情，等等等等，就是这些对方实际上是怎么样的人哦，你不能够提出太多的要求，因为提出太多的要求之后，对方就会在相处的过程里面好像有点怕惹到你吧，于是就努力假扮一个你希望的他。可是一旦假扮了之后，终有一天他会懒得再假扮，对不对？所以就会造成很多情绪上面的挫折跟创伤啊。那这个因循原则呢，我们在庄子里面也称之为重啃原则啊，啃就是骨头跟骨头之间的接缝，就是你那一刀到底能不能正确的砍在 那个接缝上面，这是非常要紧的事情。就是越能够承认现状，越能承认事实的人，越能够知道如何能够用一个对的方法去对待一个对方啊，这个对方包括人事物。那但是呢，我就是说这地方一定要学习到的，就是我们不可以把承认事实的优先顺位放在希望对方怎么样的后面，就承认事实的优先顺位一定是最前面的啊。那在这样的一个要求之下呢，这个第五点，庄子呢讲到遁天背情这件事情哦，这句话我觉得其实是非常犀利的，因为我听到庄子讲这句话之后啊，我在生活里面观察才发现他讲的没有错。也就是说，庄子说，当一个人啊背弃了上天的时候，他的情就会加倍。这话是什么意思哦？当然，他原来的故事是讲说老子往生了，然后有一堆他的徒子徒孙就在那边哭，然后老子的一个老朋友去祭拜啊，就觉得很没有意思，然后随便哭两下就走了。那就有人问说，那你为什么要这样？他说，我觉得老子这个人不会教徒弟耶，就是怎么那么多人在哭呢？因为人一定会死，死是超级普通的事情。那么你连一件超级普通的普遍性事实都不能承认的时候，你就会有很多多余的情绪来困扰你，然后把你绑住，你整个人就被情绪抓起来了。那么当这个老子的朋友情诗啊，他讲到说当一个人背弃了这个大宇宙的时候，会有更多的情绪这件事情。那我后来就在生活里面发现哦，一个很惊人的事实，就是每当我有事情搞错了的时候，那个情绪一定是激烈非常多的。就是也就是说，同样一件事情，可能都是件对你不利的事情，可能都是件有伤害性的事情，可是当你是完全承认事实的去了解这个状况的时候，其实人的心是很平稳的。当然会嫌麻烦，会觉得还要处理，还要花功夫，会有这些嫌累想懒惰的心情，这当然会有，但是基本上那个多余的情绪并不多。可是可怕的是，当一个人有搞错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个搞错的能量可以把那个情绪哦增幅到非常惊人的倍数。像我如果要回忆我的2012年的话，我记得我2012年，我记得的我很生气过两次，可是那两次都是我搞错事情。一次是我以为颖颖对班上哪一个同学很冷漠，然后同学要问什么东西他不教他，可是其实那个同学是就是本来就是有一点大拉拉少很多根筋的那种，其实如果你真的被他问很多话，你也不太想回答的那种。那所以后来我了解到同学就是那个状况的时候，就觉得颖颖这样做也没什么不对啊，对不对，就算了。可是当我还没有了解那个同学是那个状况的时候，我只以为那个同学问颖颖一个问题，然后那颖颖跟他打马虎眼，就是我以为，结果我那时候真的很气。然后还有一次是我以为我妈妈跟他的朋友讲我坏话，结果我就真的很气，就跟我妈吵，结果后来发现没有这件事。那但是我觉得最奇妙的一点就是，如果我妈妈真的跟她朋友讲我坏话，我反而不气，我会觉得谁不讲人坏话，我还好意思讲别人吗？对不对？就是我就觉得，如果这事真的发生了，反而要心平气和，就觉得大家都是自由的，所以你爱怎么讲，对，就反而没事。可是因为我搞错了这件事，所以就变成很有情绪了。那这件事情呢，我记得颖颖有一个很经典的，就是什么你以为我跟丁以璇打赌的事情，对不对？那时候颖颖是在家里面气得哭了一个礼拜，对不对？ 没有 啦， 一天 又缩短了七倍了哈。 没有，怎么一个礼拜没有 啊？就是剧情内容是有一次丁助教他想要投稿一个尖端的轻小说比赛，那我那时候跟丁助教说，如果你要在2个月内写出这个60000字的话，你就要分配工作，每天要写几千个字，要排好你的时间。那而且我就说，如果你要约束自己更努力的话，你要不要跟我打赌说，如果你没有如期完成的话，你要请我吃大餐，这样子逼着你就稍微上进一点。那结果那丁助教就说，好啊好啊，那为了约束自己啊，所以就跟我说，如果他没有如期完成的话，就请我吃大餐这样子。 然后呢，我那时候多说了一句废话，我说如果你真的如期完成而且做得很好的话，我请你一顿饭犒赏你也不是不可以了。就是我多说了这句话，就这句话呢，丁助教回去跟尹莹讲的时候呢，尹莹听差了，听成说我跟丁助教在对赌，就是他如果没写出来的话他要请我吃饭，他如果写出来的话我要请他吃饭。那结果等到丁助教那时候完成了，那我就跟他讲说，丁助教，你这个你虽然是完成，但是一看就是急救章哦，匆匆写成的，就看起来乱乱的。那我也不觉得你真的很认真哦，就是你没有犯到要请我吃饭，可是我也不用请你吃饭吧。那就这样一句话，就已经听到，就觉得我说了话不认账，然后就回去气的哦。那个时候他瞪我的眼神真的是要，就是那时候他不告诉我他在气什么，但是每次看到我的时候，那个眼神之凶狠哦，就是简直是气到爆炸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下次要帮你把这件事顺过一遍，你的剧情都 我剧情错吧？你现在就给我顺啊，你现在就顺嘛。 不用拿这种事情来辛苦上课，太烂了。 所以就是 烂透了。 反正就大概是这样的剧情，可以吧？ 嗯 ，OK， 行， 好过关哈、哦。 行。 就你，因为你的心路历程我不知道，我那个礼拜只看你每天都等我，就是我。 没关系，我胃口好，这没问题。 然后，所以就是我自己也这样子屡屡经验到这样的事情，然后助教也屡屡经验这样的事情。结果呢，尹莹有过这样经验之后啊，他有一次啊，在看一个电影，叫那个英国电影叫《丑闻笔记》啊，就是有一个就是那个。那故事里面有一个女老师被她的一个未成年的男学生勾引，然后呢就跟着男学生发生了苟且之事。可是事情啪康的时候啊，那个男生就把所有事情都赖到这个老师身上，跟他爸妈说是老师强暴我这样子，所以他妈妈就很生气，就冲到女老师家里面来揍那个女老师，就一直打一直打，然后气都不消。然后已经看那个电影呢、啊，就这样子啊，会气成这样，一定是搞错了嘛，就是一定是有误会。没有我那么表啊，就是 你也太表。 然后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事情，就是当我们没有搞清楚真相的时候啊，一件事情可以被增幅到非常惊人的地步。就我觉得，甚至是一个我们不知道我们搞错的真相。比如说像牛奶对身体好不好，我也是见仁见智。那可是最近看那个旅游生活频道啊，那个什么英国那个厨师 Jamie Oliver 啊，要去什么改善美国的那个什么中学校的饮食环境之类的。那他呢就跟他那些学生学校讲一件事，说是你们的牛奶很多都是调味奶，调味奶里面的那个糖加太多了，那我建议你们要给学生弄鲜奶这样子，那学生吃鲜奶对身体比较好。当然在我的心里面会有一个小小的那个内心的声音是，其实是人吃牛奶本来就是不一定会好的哦，就是有的人好消化，有的人没办法消化，这是很难说的。结果呢，我就发现那个节目的剧情走哦，那个 Jamie Oliver 就是动不动看到牛奶就有情绪，动不动看到牛奶就有情绪，他整个剧情里面他最多情绪就是那个牛奶。我觉得说是不是有什么搞错，就其实人根本爱喝不喝随便哦，就是不需要那么强调一定要喝鲜奶的，他可能就是因为在基础的地方有什么地方搞错了，所以就三天两头就跟牛奶过不去，三天两头跟牛奶过不去，那是你就纠结在那个地方。所以我自己跟助教是有一个约定的，我跟助教是说，如果你们要吐槽我什么，你尽管吐槽，我也就认了。可是我希望你能够帮我做到一件事情，就是当你骂了我之后啊，你要意识一下，你骂了我之后，你的心情是舒坦了还是更气了。因为如果你骂了我之后你更气了，就代表你骂我这件事情本身可能是有骂错事情，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要求是我跟助教之间的默契哦。因为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我们面对自己哦非常非常艰难的一个点。为了要完成这个承认事实的点，庄子一整篇齐物论在强调的丧我法，因为齐物论几乎可以说是庄子里面的那个字数最多的一个篇章，可以说又臭又长。我教一年的庄子半年都在教齐物论，对不对？助教你有经验吗？就是又臭又长的篇章，我觉得这个篇章实在是太重要，但是也太艰难了。因为我们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啊，当我们的那个感知到的世界是我们自己的观念解释出来的时候，我们会很难发现那是我想出来的事情，那是一个非常非常 透明的有色眼镜。同学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吗？就比如说像我最近的日文班有一个同学，其实我们也是认识的，是老朋友，也跟助教他们很熟的。那个同学就有一件事情，就好像我每次看他上日文课都有一点难受，有一点难受的表情。那当然就是小事，可以随便讲一讲啦。就是那个同学，因为他很喜欢省小钱，所以他来上日文课的时候，他就问他的朋友小芳助教说：“我可不可以拿亲友假？”然后呢？小芳助教说：“你跟谁亲友？”然后他就说：“我跟你亲友啊。”小芳助教说：“没那么亲啊，先生。”那这个就没有给他亲友假。然后呢，接下来这个同学呢，但他那个时候就有点难受了啊。然后接下来他就看到丁助教的弟弟在那个班上，然后就跑去问丁助教的弟弟：“你是拿全假还是拿亲友假？”那丁助教的弟弟搞不清楚，他因为他哥哥给他亲友假，他拿亲友假，我拿亲友假，然后他问为什么，然后丁助教的弟弟就我不知道啊，然后那个同学就脸色就有点一沉，他就觉得说，然后呢，因为他有跟小芳就是讲到一句吧，小芳就讲说，他说助教又不是亲友，是你家有一个人付了全额的学费，你是他亲友，所以才能够这样子。那助教又没有付全额的学费，那为什么？其实我老实说，我助教是算是有知心的哦，就是日文课我除了他们的学费抵薪水之外，我另外有付薪水，因为他们日文已经很好，不用我教了，所以我助教还有另外付薪水的，就是阿舍跟佳慧没有，但是他们那三个有。那个。因为他们日文课我的日文课他已经听烂了，他已经不需要那个工资抵学费这件事了。然后那个同学就开始就很难受啊，就有点难受，就在那边沉吟说，他的哥哥没有付全部的学费，为什么他的弟弟可以拿亲友假？然后就很困惑，然后就卡到了。然后呢，可是我在我这边老实说哈，丁助教爱给他弟弟亲友假也可以。丁助教要爱他算他弟弟免费也可以，因为这个班是助教负责管理的，我日文班我跟助教讲好说这个班是你们的，就是我只是来教书而已。那所以助教如果丁助教他说一句话说，哎，我家开的牛肉面店我弟弟来吃一碗面我还要拿他钱啊，这句话讲出来的话免费都可以啊，对不对？ 要钱啊， 就是这个嫂嫂要扣他那一点学费啊，好，那没办法。那这个，但是如果丁助教疼爱弟弟讲出这个话的话，我也觉得站在这个店是我开的，我爱疼我弟弟，你管我啊？就是如果他大啦啦讲这句话，我也觉得完全 OK 啊，因为在这个逻辑上，我也觉得都是说得通的。只是说那个同学他就刚好想到说他的哥哥没有付全额，然后就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是他的观点跟我的观点是不一样的，就是我的观点觉得你开的日文班你爱怎样随便啊，你爱给谁免费你都随便啊，就是这根本我也不能过问的。那然后呢，他然后那个人后来小芳有跟他解释一下哈，说是其实助教是等于有付出相当于学费的努力的，所以不能说助教没有付学费这样的事情。然后后来他最后还说了一句什么话，他好像说什么，所以助教是学生哦，就这句话一讲好像又要歪掉，对不对？然后又要继续有一点心情不好了，就是那个助教是学生哦，那句话逻辑是什么？ 我不知道，这段可能小芳 说。对，那就是这些，就是我不是要说这是什么罪大恶极，我不是要说这个事情的重或不重的问题，而是说我们人在活的时候对这个世界的解释，其实每一个人的解释都可以差很多的。就是在我的解释之下是觉得丁助教爱给谁免费都是他的自由，那在那个同学解释之下就会觉得说好像他们很不公平，就是说他们有谁是特权阶级，然后怎么样怎么样之类之类的。然后那我就想说这一件事情的为难之处啊，你再说。 我说没有特权。 哦，没有特权啊。那这件事情的为难之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都是带着自己的那个解释系统在活的，而我们的解释系统刚好不是普遍性正确的话，就会很麻烦。 麻烦。当然庄子说的是环中思想，就是你不用普遍性正确没地方，没关系，至少你有，你知道你的解释是这样，别人的解释是这样，还有更多人有不同的解释。如果你能够开始承认一件事情有很多不同的角度，那你选择不同角度的解释，就会为你自己制造出不同的情绪。那这件事情是极端之要紧的。因为我刚刚讲到说，我因为误会人哈，就有情绪。那其实同样的，我觉得练齐物论的丧我法哦，就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意识到自己里面的解释系统，自己对这个世界的信念跟观念的时候，很多时候啊，你只要那个念头转了一下，你从前会大怒的事情，现在就可以不用怒了，就完全不必怒了。那就好比说啊，我常常说齐物论的心法，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一言以蔽之的话，我的修炼法是这样子，就是凡事我要对这个世界吼出你怎么可以这样的那个当下，就要告诉自己我搞错了。这个故事是，就比如说我从前小黄助教他有一个朋友啊，好像跟公司的一个同事，就是不知道怎么搞，他单方面的日久生情，然后以为那个同事可能也会喜欢他的，然后就对这个同事呢很讨好，就是已经开始自居这个就是有希望的那个候补人选哦，然后对那个同事非常好这样子。然后有一天，可能这样的对那个同事非常好累积了两年吧，有一天他终于忍不住去试探了一句，然后发现对方对他完全没有意思，然后那个人就情感就崩溃了哦，然后就打电话给小黄助教哭了两场，每场一个小时。那然后呢，小黄助教在中医课啊，就跟我聊到这个他的这个朋友这个状况。那这朋友我也还算认得啊，那我就说你打电话给他，叔叔来讲。我又拿起电话，我说：“哎，某某某啊，跟着叔叔念一遍，对不起，我搞错了。就是这整件事情只是你的感知力有问题而发生的，这个没有什么别人辜不辜负你的事情，对不对？就人家根本不晓得耶。”是你搞错了，你误以为你跟他就是八字有一撇，就是以为有搞头，对不对？所以就一意孤行的做下去。就是我说怎么需要哭两场一个小时呢，对不对？这一句话我搞错了就没了嘛。那所以现在我们要精进的就是怎么样以后可以不要搞错嘛，是不是？就是这都是非常基本的道家的训练。就是你以为怎么样不重要，重要的是当你发现事实跟你以为的不合的时候，你要能够承认我搞错了。像我也是有一个情绪上的劫难哦，是在那个当下想出要讲这句话而解决掉的。就是我当年有段时间，就是我社大那边的课都是小胡学弟在当我助教，那时候我跟他也走得很近。就有一次呢，我就跟他聊天的时候就说哈，哎，小胡啊，这个我觉得我日文呢教的有点腻了，你会愿意哦来当我日文课的助教，我来开一个日文课，然后我就用力的教，然后当作是我人生最后一次教日文，然后呢你就把我的教法都学起来，那以后你就可以在社大开日文课，那你就继承下去，继续拿这个赚钱就好了，那我就可以轻松了，以后不做了。那小胡，因为小胡那个人是这样，凡是不置可否的事情他就会说还不错啊，那他听我这样讲就觉得还不错啊，然后我就说好好好，那我们就这么进行，然后就想说这次我要把一切东西交给他怎样的，然后就再设他开一个课。然后小胡呢上课的时候，因为我们日文课要存很多档案给同学，还要顾机器，还要怎么样，他很忙，他根本没有时间听课，所以呢忙到后来他也不知道这课在搞什么东西，然后呢就越学也越没滋味了，事实上也没时间学。然后到了学期快结束了，就说不好意思啊学长，我那个台大那边呢，我学期末期末考，可不可以跟你请个假，我不来了。然后我那时候就一瞬间哦，我觉得我背后有很多的平一零哦，就是我背后就平一零，就是我记忆之中，我人生里面曾经遇到很多那种类似师父的那种权威角色，就是我那背后那些平一零在那边呐喊，就是说呐喊什么，就是我认识的那些位高权重的那种师父等级的人哈，在这个当下就会破口大骂说你辜负我，忘恩负义什么什么，就是 会骂出这种话啊，然后我就觉得背后的平易林越来越多汁啊，因为我过去的人生体验都常常遇到这种人啊，因为我权威角色问题啊，那我只吸引这种人特别多，然后我就觉得我里面有好多声音在大吼啊，想要透过我的身体去大吼小呼说你辜负我，然后呢，然后我就不行不行不行，庄子救我啊，然后。就说赶快把那些平林挥开啊，然后把庄子齐物论撞进来，然后我就说小胡学弟对不起，整件事学长都搞错了，就原来你不是那么喜欢日文的人，误以为你喜欢，然后其实你根本没有很在意这件事情，我误以为你在意，其实你根本没有给我肯定的承诺，我误以为你给了我承诺，全都是学长搞错了，对不起，然后那个平林就慢慢推开了，然后我就觉得就是这句话实在可以救到太多的情绪了，就是那个太多太多的我以为，然后让我们一踩进那个我自以为的空间里面的时候，然后完全出不来哦，那人生麻烦就很大了。所以这一项修炼我觉得是很艰难的，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感觉是要发现自己搞错了是很难的，当然时时刻刻留心关照自己是可以做得到，因为那个情绪异常大的时候通常都是搞错，那时候一定要停下来，就雇个私家侦探去搞清楚状况再说，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以为对方对我们有恶意，或者以为对方对我们有好感，但是如果是搞错的时候，无论是恶意还是好感都会引发情绪的，而且是引发非常混乱的情绪，甚至是比如说啊，一个人这个如果我对他没有意思，而他以为我对他有意思，那他让他搞错，对不对？那个搞错往往会让那个人陷入非常激烈的那种情感纠结之中。就是如果我喜欢你，你喜欢我，反而大家手牵手去看电影就没事了。问题是我没有喜欢你，你以为我喜欢你的时候，那个情绪会非常的乱，非常的混乱。所以一旦我们发现自己陷入某一种，就比如说我们年轻时代大家可能都有坠入情网的经验，但是如果你坠入情网的经验是让你那种死去回来活来锥心刺骨的话，你一定要想想这件事情可能是我搞错了，就是一定是对方不够喜欢我才会疯成这样，就是不能把对方想得太坏，也不能把对方想得太好，如果一旦有情绪就要回归到审核自己感知力的那个原点，就是我搞错什么了，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基本功。我想道家的基本功啊，我不晓得一般人以为的道家是在练什么东西了。请问一下，有没有人就是说一般人以为道家在练什么东西？就是对老子、庄子外行的一般人，以为道家是在练什么？逍遥、轻松，不在乎是吧？我觉得完全不是。因为道家的基本功是要非常非常在乎我有没有搞错事情，这个基本功跟佛家的正见是同一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是一定要优先于一切来在乎的。那甚至比如说我们对某种社会现象啊，做出了某种比如说抗争的活动，对不对？抗争的活动如果会让我们非常的有情绪的话，你一定要知道一定是抗争是没有用的抗争，因为没有用的抗争，我做了没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才会气成那样。如果我做件事，做花一分力气就有一分的成果，我做的时候一定是开心的。问题一定是没有用，你才会气成那个样子。所以我常常说，吵架这件事情哦，有的时候人越吵越气的时候，你就一定要意识到那个架是不必吵的，因为你在吵之前，已经你的内心深处、你的灵魂已经知道这个架吵了也没有人会好起来。所以才会越吵越气，越吵越不舒服。那当然现代人有时候吵架是对空气吵，对不对？就是看什么事情路见不平哦，写一篇部落格文来骂。那如果你那部落格文是写了之后你就神清气爽，那也就罢了。如果你写了之后你的脾气又比从前更坏了一点点的话，那恐怕你也是做了一个不对的观察，就是不符合事实的观察。那么所以呢，如果我们要说那个整件承认事实的功夫，如果要说齐物论的修炼的话，就是 凡是我看到别人，我听到别人，看到别人的意见、想法、看法、做法，我不同意的时候，我有一种想要去纠正他的那种辩论欲望的时候，你就要意识到是我只发出来的。就是只要我有想要纠正对方的辩论欲望出现的时候，你就要知道你自己的那个观念是我执。这是一个非常严苛的标准，对不对？因为很多人在纠正别人的时候，认为我是因为看到你错的，所以才要告诉你什么是对的。可是不管你的那个观念是绝对的对还是绝对的错，只要你有那种想要纠正对方的辩论欲望，那个东西就是黏在我执那一边的。就是你自以为的唯独，就是你误把这一条观念看成是独一无二、不可被颠覆的唯一宇宙真理。那事实上，我觉得在我们人生大部分的情况不是如此，因为我觉得人生应该这样做，甚至我觉得我这样做我活得很开心，那是因为我的这个行为模式、这个思考模式刚好有支持到我灵魂的需求，支持到我的 feeling tone，所以我这样做才会开心。但是如果别人他的灵魂的呼喊是往别的方向的话，需要支持他的人生道路的那种总是另外一套别的东西。所以这个人的甚至道德观这件事情都不是每一个人需要一样的。就是有的人他的灵魂的呼唤就是要当一个侠客，那当侠客的人路见不平，看到坏人的起手就把他杀了，对不对？那这种人的话他怎么可以有那么多慈悲心肠呢，对不对？但是有的人他就是要当那种温柔的疗愈者，那他就可以有多一点慈悲心肠。像这种慈悲心肠的量都是人人不同的，看他在这个世界上面刚好选择的角色是哪一个。所以如果我们想要纠正别人，想要更改别人的观念的时候，这都是不一定的。甚至你看到你的小孩子被坏女人骗了，那不一定，说不定他的人生就是需要一个坏女人来骗他，让他学一点知识的。所以这东西你要阻止他或者不阻止他都是很难讲的。但是一旦我们自己里面起到了辩论冲动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想说如何告诉自己我要把这个观念洗掉。好，这是以齐物论的练法而言，当然是不容易的，因为我觉得人的我执啊，非常非常让人会上瘾的那个点就是辩论冲动，对不对？纠正别人的那个诱惑力是太大了。我觉得你要我要一个人什么忍住不吃他喜欢吃的东西三年是容易的，要他忍住我那个辩论冲动出来的时候不要啰里吧嗦，那是非常难的，对不对？那就是我执最黏的那个点。但是如果你能够把最黏的那个点破除掉了，其他就都轻松了。那这是以养生主来齐物论来讲。那所以齐物论的整个主轴是在从各个角度都告诉你的辩论冲动会把你带到哪里去，把你带下地狱去，就是从各个角度在谈这件事情，就是齐物论。那以养生主的修炼来讲的话，就是庖丁解牛法。那庖丁解牛法就是说，我对这个世界做出了任何事情，只要做了之后我有情绪，我一定是那一刀啊，有情绪代表我画的那一刀没有刚好穿透那个骨节缝把那个牛分解掉，而是卡到骨头了。那一刀挥出去会卡到，一定是你没有看清楚，就是没有看清楚那个骨头缝就在这里。那讲白一点就是说，我们在观察一个人事物的时候，观察一个对象的时候，如果我们的感知力能够精纯到如同庖丁的那一刀的时候，如实的看出来这个人、这个对象、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或者怎么样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会找到那个唯一正确的对待他的方法。那个唯一正确对待他的方法可能是不用讲他，可能是赶快给他一拳，或者是可能是当场掉头就走，或者是可能是跟他分手，或者是鼓励他，这都不一定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做的我们的所作所为是因为没有感知清楚而做的，那件事一定会有不对劲的后味。就是比如说明明不能劝的人你劝了他，那之后就会心里头有一阵一阵的无奈，对不对？那个后味都会很不好。或者是明明你可以帮他一下他就会好起来的人，结果你却不帮他，那你后味就会觉得 我好像对他太冷漠了，对不对？会有一点后悔，所以多做也会后悔不好，少做也会后悔不好。那你会，我们会多做或者是少做的理由，是因为感知力不够好，没有认真去感知清楚对方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所以无论如何，在我们对事周遭做的每一件事情，包括你等个公车出门太晚就错过了，那都要搞清楚。对对对，我没有承认公车有可能会先跑掉的啊，就是所以以后要早几分钟出门，对不对？或者是不小心在家里面脚踢到一个什么东西，要想说对对对，我没有承认我呀，东西放那常就忘掉了，所以以后东西要收到该收的位置，对不对？就是每一件小事情只要产生了一点点情绪，就要想说哎呀，我是如何的没有去承认事实，我的感知力是在这里如何的有一个缺口。那一次又一次的去做到，让自己的那一刀下得越来越准越来越准，到最后终于能够很诚恳的去察知这个世界的每一个事实，然后不多出一点力气，也不少花一点力气去下对每一刀，就走到这一步的时候，人就没有情绪了。所以这是道家以第三篇来讲的最重要而最主轴的修炼哦。那当然，我觉得我们人还是有很多很多的观念哦，会在那边障蔽住我们，让我们有情绪。可是，我觉得这一个修行哈，非常非常要紧的地方，是因为我们这个市面上啊，已经有很多，尤其是可能我们台湾这个宗教环境啊，就是当今这个已经进入末法时代的佛教所形成的一种氛围，就是什么东西都要不执着，一切是空，然后不执着是空了，什么不要贪心，不要欲求。然后就可以解脱了。那我要说的是，佛家的解脱之道从来也不在这种地方。佛家的解脱之道第一步是提升感知力，不做这个最重要的第一步，你不可能从情绪里面解脱的。因为我刚刚讲这些例子都让我们知道，感知力不精纯的时候，人一定会有情绪。如果我们还紧紧地抓住那个什么空不执着，想要去假装没有那个情绪，压抑那个情绪的话，那这个人会坏到一个很不可收拾的状态。所以我们有情绪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我们要很欣慰的一件事，就是在庄子里面讲到的遁天背情，就你不承认事实的时候情绪会加倍，这件事情，这个是我们身体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灵魂的保险丝。就是说每当我们有情绪的时候，我们就会，这是从灵魂的深处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告诉我们我们有搞错事情，我们的感知力有坏掉的地方，所以要加紧的去修复我们的感知力，这个是最要紧的事情哦。如果没有这个提醒的话，每个人都是自以为的那样乱活一通，那也很可怕，对不对？但是这东西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需要太过于去认同自己的情绪，不需要那么的认同。就像有前十几年哦，我就发现有一些那种参加那个心理咨商团体哦，没有上完全部的课程，只上到一半的那种人，他们很喜欢跟人家讲他有感受，就说啊对不起，就什么事情他都停下，对不起，你刚刚讲那句话我感受到一种愤怒，我们是不是应该来谈一下？然后呢，接下来你就要跟你讲，我之所以会感觉到这种愤怒，是因为我觉得你不尊重我。然后就跟你这样，就是用一种很软的方法，但是其实是很凶狠的跟你吵起来，对不对？那但是这都是在道家的世界，这整个事情是不必要的。因为那些心理咨商课上到一半的那些半吊子的徒子徒孙哦，都以为我能够感觉到自己的感受，代表我很有感受，很有感受这件事情在道家的定义里面完全不是喜事哦，就很有感受只代表你的感知力很差而已哦，对不对？就是。而且你沉迷于感受是不对的，在道家的世界里面，所有的感受只是一个症状。就像什么叫症状，就我拉肚子，对，你看到你在拉稀，那个拉稀是一个感受，所以你看到在拉稀，所以你知道这个人他肠胃有问题，所以我们要修他的肠胃，对不对？就是感受只是你拉出来的稀，就是让你知道我肠胃坏了， 就像你知道很多东西不能处理感受的，感受是要认得的，你知道心理咨商的世界，感受是要你认出来，就是你要看得到这些症状才知道你生什么病，对不对？就像这个人一天到晚在无奈，对不对？那从这个无奈里面，你要看出这个人是多么的努力，想要扮演别人心目中的好人，然后别人都不领情，对不对？他讨好失败，讨好别人又被人家不理他，然后一而再再而三的挫败，让他有很多很多的无奈。那这样的无奈，他需要看到的是我是如何的，每次看到别人都在那边摇尾乞怜。对不对？他要看到的是自己是如何的误以为，就他的世界观是这个世界每一个别人都是权威角色，我必须要巴结那么多权威角色才能活下去。然后因为他有这样的世界观，引起他有这样的行为，然后结果他就有很多很多无奈的感受。那这个无奈的感受不是什么杀枕头吐掉就解决的，是你要搞清楚你怎么活在这样的幻境里面，然后自己打破这个幻境才行的。人生在世，说白了，每一个人就带着自己的地狱界，对不对？就是我的实相，就是我投射出来的。像这件事情，其实讲到一些小事情，可以讲我觉得那个真实度是非常夸张的。就像是最近我们家里面发生了一包花生事件，就是四个人吃一包花生，吃到的是不一样的花生。是怎么讲呢？就是我有一个朋友，有一天一起搭车的时候，他看到那个夜市什么的哦，有卖那个什么三包200块的那个花生。然后呢，他就很好心，就是三包200块很便宜啊，然后就赶快就买了三包，然后还送了一包说来你带路上吃，然后就拿了一包。结果呢，我这个人呢、哦、心不正，就是我一直觉得那个朋友是一个很容易被那个卖东西的人骗的朋友。然后我在拿到那包花生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动了一个邪念哦，就说，哎呦，心里面就想说，哎呀，又在被人家撸那么乱买东西，又不知道买到什么烂东西，就我对那个花生发了那样一个恶念。结果那一包花生哦，我回家在剥的时候啊，我超难吃，就动动剥开什么，里面全都是粉，然后里面都能坏掉，那花生仁都萎缩掉。然后呢，我就觉得这地雷花生。然后助教来我家，我也不安好心，我就跟助教讲说有一包花生哦，我就剥开，几乎三个里面只有一个是坏的哦。那我就觉得很奇怪，就怎么有那么烂的花生还有人买？然后，但是呢，那天下午，我爸在我家的时候吃得很开心。我说我爸大概是铁胃吧。然后我就说助教，不然你们帮我吃掉，我受不了，我不要剥了。每次剥都是失望之旅哦，一剥开啊，又坏了。然后就助教他们就一直剥，这样剥给我看。他说哇，好好啊，哇，叔超好吃的，有剥吗？超好吃的。然后就一直剥，一直剥都没有踩到地雷。我还知道说所有的烂花生全部都到我的手里哦，就 还 忍着他剥给他看，就是你只要动一个念头投射出，那所有的现象就被你吸引过来。所以我就觉得世界上真的没有客观的实相，这件事情一切都是你动念发引过来的。因为他们一颗一颗剥给我看，那我之前那边每剥都一直剥到坏了，那完全没有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好难吃，什么吃到又好像有个怪味道，他们吃都好好的。然后我觉得这叫什么世界啊，就是一念天堂一念地狱，这不是在讲空话哎、欸。就是我对一个花生动了一个恶念，我就活在花生地狱里面了。所以就是说，但是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就是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携带一个自备的世界，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可携带式的世界带在自己身上。可是带太久了，我们真的就会相信那就是完全的真相，忘记那是我们自己携带自己投射出来的世界啊、哦。所以要能够，就是我觉得刚刚讲到的齐物论的修炼或者是养生主的修炼，二选一好不好？同学至少要非常认真的去做到。那当然我觉得我们的我执是很顽强的，就是如果是练齐物论的话，那个辩论冲动出来的时候，你真的能克制吗？哦，这是练齐物论的难。那练养生主的难，就是你每次有情绪的时候就一直可以退回来说，我这刀下的不准，一定是我看错了，所以砍在不该砍的地方，所以我到哪里看错了，对不起，救救我的感知力，对，如何修复我的感知力，就完全都回到这个原点来反省。就是这两路、哦、能够练成一路的话，道家基本功就完成了。但是我觉得真的很难很难、哦、可是要免于情绪，我目前为止我知道的免于情绪只有这个办法，就是绝不是什么一切是空，一切不执着。我觉得那些都是空话，就讲那种话讲多的人几乎都是大肠癌死掉。 为什么是大肠癌？ 那厥阴病最容易发大肠癌吗？如果他没有大肠就肝癌吗？就是大概是这样，就是简单来讲，就是厥阴区块癌细胞会往体温比较低的那个区块长过去。那肝到底跟大肠比，肝比较暖，所以如果是就是体温分配的问题啦。如果那人刚好是子宫阴道比较冷的话，那他的癌细胞就往子宫阴道长，但是他就这个区块比较多。那当然厥阴病也有可能往脑部长脑癌啦，肝阴实会长脑阴实的癌，就是但是就是要很意识到，就是说我们不可以采取一个无效的修道取径，然后却误以为啊什么东西看开就是好，然后什么不执着就是好。但是我执着也没什么好了啊，但是人最大的执着是误以为自己相信的就是真的哦，这是最大的执着，就是要修正的是这一块。那么所以呢，我们下一点第六点啊，然后再来第六点呢，庄子人间世或者是印帝王里面有讲到明镜心法。这件事情是这样子，人生在世总有被人欺负的时候。当然像我现阶段的反省，就会觉得我被人欺负也是我的信念召唤来的啦，所以就是不断的，但是那个被欺负的那个信念哦，要清理干净我觉得还真是不容易啊，还是要蛮花时间的。可是在那个信念系统还没有清理干净的那个当下，如何能够面对一个被欺负的现象，这也是需要一点技术的。因为如果在被人欺负的那个当下你不能够做到庄子的明镜心法，那庄子的明镜心法是什么？就是像一面镜子一样，对方出什么招你就不多不少的刚好用同样的招把它挡回去。如果在那个当下你能够这样面对这件事的话，是不会有情绪的。可是如果人家小人你来君子，那这样子就会有情绪，就是一定要刚好像他那么剪得出那一招才不会有情绪。那这个事情呢，我家里面的模范生是我爸爸，就是打太极拳的专家，就是什么事情他都可以用同样的剑招挡回去，就是一滴水不漏的。那这个像我记得哈，我爸爸的例子是这样子。有一次有一个女记者得到消息冲到他们的医院，因为那时候我爸是副院长哦，然后硬的要查，就是访问这个医院，因为有病人向记者通消息哦，说这个医院里面收了一个肺结核的患者而没有隔离这样子。当然实际上的状况是那家医院呢收到这个肺结核的患者之后也就依法办理了通报啊什么的，然后就接下来什么手续该做就做，只是在还没有确认他是肺结核之前，好像有一个病人发现怎么这个病人跟我在一起这样子，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那个女记者就要来爬粪哦，就是要来报一个新闻，是说这家医院让肺结核这种有开放性传染的患者跟一般的患者龙蛇杂处的在一起之类，就是要爬这个新闻。然后呢就从楼下，因为他在楼下打讲手机的时候我就在看，因为我到楼上找我爸爸，然后就看有一个女的哦，在那边跺脚说他们不让我访问，他妈的我就是要冲上去抓到那个副院长啊，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要给他好看哦，怎么样，就那女生在楼下在发讲狠话，我刚好有听到。然后呢我到楼上十三楼啊，看到我爸，我就说爸，底下有一个像女阿飞的人哦，等一下要找你麻烦啊。然后我爸听了根本不当一回事，然后呢那个女记者上来当然要死缠烂打一下啦，对不对？然后他就冲上来了，就过一下就冲上来了，然后冲进我爸办公室，然后他就说副院长啊，我跟你讲哦，你也知道我们是做人家员工的，我们这个跑新闻是要回去跟上级交代的，你不能不给我一点资料让我没地方交代，我也是吃人家头路的，我一定要需要跟上级交代的。然后人家讲一下就把责任都推卸给他上级，然后就说你不能让我没东西带回去这样子。然后我爸爸看他这样表演笑一笑，哎，这位小姐啊，我是只是副院长而已，是一个小小的行政官员的。现在院长不在，我院长回来也要跟他交代的啊。他回来，你如果给我跟你讲什么，如果院长回来他开除我怎么办啊？我也是吃人家头颅的。 然后那女婿这样，就是你有多贱我就有多贱，你能讲这个话我就能讲这个话。然后后来他就叫护士长叫他去带那个记者去随便拍一点什么器材啊什么的，然后就有一点那种类似蒙太奇手法的画面可以播放，就随便就把人家打发了。什么东西？ 没有，他是不知所云的画面，蒙太奇。 对，就是，所以我们在遇到一些人欺负我们的时候啊，之所以会被气到，是因为我们身段放不下来，不敢用剑招。那么这个明镜心法哦，当然明镜心法背后支持的心法是知理起德法，就你必须要忘掉你所有的道德观，对不对？所有的做人原则，才能够对方出哪一剑，从多刁钻的角度刺过来，你都可以剑尖对剑尖的把它挡回去。就是唯有那样的一挡，人生才会有快感。就是你在面对人家欺负你的时候，你不但不难过，反而会觉得有点爽。但是不做到这个剑尖对剑尖这样刺回去的那一招，就是会被伤到。那么，那知离其德就要在那个当下，你要忘掉你所有的道德观，就我做人不可以这样，怎么可以这样？我跟你讲，非常简单，就是不管别人做的有多恶劣哈，只要记得一件事，就是本来我们会说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对不对？就通常会有这样的感觉。要把这句话换掉，换成说一件事你做了就代表你允许我也做，不是你不可以这样，而是你允许我也这样对你。因为人对人要公平嘛，你能这么贱就代表你允许别人对你那么贱，对不对？所以要有这个觉悟，就是我平常当然完全不需要做那种人，我也不爱做那种人，但是一旦你可以见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代表你告诉我我也可以。就是人类的潜能是无限的，就你只在提醒我可以开发潜能。所以曾经有一次，就是那时候郭秘书啊，就做了一件事情把我出卖了，就没有，都蛮不顾义气的。那时候我跟郭秘书讲，我说我已经不想告诉你哦，你不可以这样对我，而是你这样对我代表我天天也可以这样对你，所以我决定以后天天都用这个标准来对你，那你觉得你撑得住吗？然后听了也会觉得啊，对不起。就是所以我们现在有的时候跟家人怄气，对不对？或者跟小孩怄气，其实在那个怄气的当下，我们都忘记了他可以这样对我，我就可以这样对他，对不对？哎，你可以对我忘恩负义，我就可以对你忘恩负义哦。哎，你可以在外面找小三，我就可以去跟那个什么蓝天卫谈恋爱哦，对不对？这什么犀利人气的剧情是不是？就是，你可以怎么搞，我就可以怎么搞，就谁怕谁？就尤其是像那种家里面的小孩不听话的时候，更是需要用这一招。就是你可以跟我要那么多东西，完全不付出，还闹脾气。那我就可以跟你讲说，我当你妈我也活得很累了，我也要跟你要一堆东大堆东西，然后还要闹脾气了，晚饭啊，等我闹完脾气再说。就说他小孩子跟你耍赖，你就跟他耍赖，这是最简单的教小孩子的方法。就是像小孩子那边讲说，妈你都不体贴我，我说我也需要人体贴啊，你又体贴我吗？对不对？就这样讲就好了。就说我的人生还有很多痛苦，哎，我都没有人当我垃圾桶呢。你现在听我诉苦，听一个钟头，我爽了之后，大家来谈好不好？就是对付这种人，你就这样来啊，对不对？就是女朋友说你都不爱我，你就说你有爱我吗？爱我一下，让我感觉一下，对不对？就是什么都可以这样子，你敢说这个话，我就敢说这个话啊，对不对？像我从前庄子班的学生，动不动就是我的父母怎么样怎么样，讲一大堆。我会说这太简单了吧，对不对？你的父母跟你耍那种贱招，说你不孝顺他，对不对？那你就讲说，哎，从小到大你有对我慈爱过吗？来写个十条出来，我有看一下你真的有慈爱过，我再来想要不要孝顺你啊，对不对？如果我都记忆中完全没有你的爱，我为什么要孝顺你？是不是？那时候阿舍助教讲一个故事，讲到什么，他一个很远房的亲戚往生了，他妈妈一定要他陪他坐火车什么到高雄去奔丧了， 那阿舍就说根本都不太认得我干嘛去，他妈妈就说不行啊，这个那些三姑六婆那些妯娌之间哦，如果我女儿不去，他们会在背后讲我坏话了，为了面子，所以你要跟我去。因为阿舍刚好是一个很会晕车的人，所以呢他不能坐火车，所以他当然这个回答有很多种路数了啊，这自由就是他可以老实跟妈妈讲说坐飞机我就去，对不对？当然也可以换一个方法，就是说这样子回，就你跟我，就是你跟我，因为你人家拿什么东西来打，你就拿什么来打他。就现在他妈妈是拿面子来打他，对不对？那你就说妈，你先要的是面子，对不对？好，那妈，请问你这一张面子值多少钱？开个价。如果妈妈说500块，你就说妈，500块拿去，我不去了。如果妈妈说500万，你就说妈，这么贵重的东西不能白白给你，怕折你的寿，你给我500万就跟你去。就是你要拿什么打我就拿什么打你，乾坤大挪移。所以这是明镜心法，尤其在面对家人的时候一定要练成。就为什么这个 混账话你爸爸可以讲我不能讲，你敢讲我就敢讲，你拿什么打我就拿什么打你。我觉得这一招啊最好用的是教小孩的时候，就你小孩有多么跟你耍赖，你就跟他有多么耍赖，他耍赖不写功课，你就耍赖不烧菜， 他吃麦当劳， 那他自己去赚钱呢。对啊，就很简单嘛，你敢要东西我就敢要东西嘛，你跟我讲我付出的不够我就跟你讲你也付出的不够嘛，就你来什么我就来什么，非常简单，但是需要打破自己很多道德的枷锁，对不对？但我们知道我们其实不需要做这种人，但是你敢做我就敢做，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明镜心法。那因为在生活中多多少少会被人欺负到，那被人欺负到的时候如果不用这一招的话，后卫怎么样都不会好，所以这要学会。哦，对不起，下个时间到，那等一下再回来继续。